各位，上次讲到转下眼又十日过去了。有一日海容货站门前有三个人，他们的行动闪闪烁烁行来行去。一眼观察个货站老板觉得这三个人好面善，好像在哪里见过。哦，跟着好快就出之明白了，这三个人就是龙虎山国的巡逻兵，现在他们穿着山民衣服。货站老板就好像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友咁啦，急急啊冲出货站门口，高兴招呼啦：嘿，三位大哥兄弟，快啲入屋，请坐，请坐。三个山上嚟嘅人见货站老板果然以诚招呼，又惊又喜，入咗货站老板就叫啦：阿庄阿王，快啲招呼客人。好快，糖果饼食茶水就摆上台面。高兴的老板容大哥亲自斟茶：嘿，各位啊，路上辛苦啦，你哋饮茶食饼先，等阵我搞掂啲手尾啦，即刻翻嚟同三位兄弟食饭啦。啱啱一刻钟咋，货盏老板果然翻转头，急急同三个山里人大食一餐。之后眼见日头向西，三个官兵饮饱食够，话要走人啦。货盏老板就笑笑话：嘿嘿，各位行的路呢確實是山长水远，我們從此是好朋友來啦，第日請多些來探我啊。啊，講完每人送了一蚊白銀作資助。疑似得益的三位官兵啊，高興感激回上大山國啊，從此一傳十咁傳開曬啦。清水灣貨站容某人是當今食客三千的萬常君，最喜歡結交朋友，望啲食客經常嚟㗎。呢度有人仲加高興呀，佢就係貨盞老闆呀。一餐飯嘅功夫，飲食言談中，三個高興嘅三個官兵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呀。貨盞老闆佢最感激送嚟重要消息，而家面無表情，實質歡喜嘅貨盞老闆佢等到夜半冇月亮光嗰陣，在货盏卧室摸黑的地板上，亲手发出长长的一段无线电波，向东方第五军团报告，其中内容包括背靠北方军山地直接供养的龙虎山国千几人，从上月开始军费粮食已被减半。东方军第五军团司令方日蒙收到电报的时候笑笑话了：哎呀，因为我们的军队未中计上当，我们长期不去攻打龙虎山国，更重要的是又不出兵去北线攻打不应该攻打的阵地，六黑松从此变成没有利用价值，得物无用，损失啦，白做白养啦。军事会议室内有位军官问方司令：而家出兵收拾佢哋合唔合适呢？司令就答咯：最唔合适。第五日，东方第五军司令部又收到货盏老板秘密电报，货盏老板请求望东方五军司令部尽快下令，将嚟龙虎山最接近清水湾镇一带嘅所有东方国防军全部撤走。咁刚好三日，龙虎山国附近嘅墟镇公路，东方军果然走得快，一个不留咁走晒。消息灵通嘅龙虎山国好多官兵从此个个敢着返军装，随意入清水湾一带来往，又公开同农民贸易购物啦。嗱，话分两头，龙虎山国内有位最唔寻常嘅人，忽然一重拳打落木台度，碗碟齐飞，佢就破口大闹：咩话咩话，何来上头仲要继续减少我哋个军粮，逼人太甚，你估阿叔系好嘢嘅咩？在场几个助手啊大惊失色，即刻上前，其中有个人耷低头就细细声讲啦：请总司令息怒，听在下话个好消息你知咋，山穷水尽而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总司令听咗，两眼一定，照旧怒目四射。 手下人又诚惶诚恐咁讲啦：下官呢，最近喺清水湾作客几次，已经探到一条鸦片救国之路啦。总司令一听，慢慢就转嬲为喜啦。 啊，佢话军师啊，哈哈会有咁醒嘅事啊？点解唔早啲讲啊？鸦片救国，只要救到国，鸦片就系好。嚟，你快啲讲，快啲讲。 嗱，所谓如何得到世间钱，唯有种植鸦片田。货盏老板讲义气，穷兵变贼理当然啊。咁话说三国大王一声咆哮，用口动手，吓到几个近身嘅大人物就一齐上前小心侍候，又叫总司令请息怒，要以千金之躯保护身体为重中之重啊。其中有个好识讲说话嘅人，姓和名不周，系军中执笔嘅文书，佢为人会察言观色，醒目仔嚟噶。不过讲嘢咧就口唔对心嘅多啊，近年越嚟越得到陆克松嘅欢喜。呢阵时佢有一句敬请总司令息怒，之后就念出两句诗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咁总司令嘅虽然听唔明白呢句嘢啫，不过系话有好路行，安慰嘅说话嚟，佢就即刻问啦。你讲咩话？两面瘦削嘅和不周见主人问道，懒兜公咁话啦： 报告总司令，的确系好消息啊！而家应该系话俾司令嘅时候啦。我啱先讲古诗，山穷水尽而无路，咁只系怀疑冇路啫嘛，并非已经系冇路啊！ 啊，佢阿师咯。我唔理乜嘢古诗死诗最古老死诗，总之唔够军粮，你我都变死诗。一半军费米粮撑得几耐啊？上头咁样做，我哋呢班人仲唔冚唪唥祸祸？好啦，军师，你话有好消息，坐低坐低坐低，快啲讲。 多谢总司令赐座。报告司令，下官自从得知北军司令部减我哋口粮嗰阵，就知我哋龙虎山国从此会走上艰难之路，兵穷即变贼，咁就最容易明白嘅事理啦。不过最怕变贼容易，抢劫难啫噃。 坐太师椅嘅陆克松又急忙答一句啦： 嘿，讲嚟都多余嘅。穷到见骨嘅人喺龙虎山啊，一扎扎牛毛咁多啊！嘿， 隔咗阵，和不周见司令收声，又继续讲啦。 咁从嗰日开始呢，我就带住几个人落山，着便装四出活动，为我哋山中大国寻找出路。为咗精忠报国，我日日落足眼力脚力，踏遍青山不服路啫噃。冇几耐，卒之就俾我发现一位商家能人。呢、這个人姓龟，名海容，全名叫龟海容。佢同我意外做咗老友啫噃。 柯拉斯咯，啊！你周街揾老友，街头老友靠得住，猪乸都会上树咯。 系，呢一层总司令觉得有道理，不过唔使闭翳啫噃。请睇古代嘅刘关张桃园结义，佢哋都系意外相识，直情相逢恨晚，好快就结拜成兄弟。结果合作得好好啊，占得一国。刘备年纪最大，佢做咗皇帝，咁就系历史上嘅人物汉中王啦噃。报告司令。那个朋友货盏老板龟海容，他想发大财，他想要借助外力，他又说单打独斗成不到大事，日日发梦都想找人合作， 我同佢多次密谈之后，我哋两个人都联想到鸦片烟身上有幻彩，我又立即想到鸦片能救国啫咩？ 陆阿松一听啊，谂得仲快过佢。如果鸦片可以救国，最重要嘅系先救龙虎山大国，加上我陆某人系国王啊！一谂到国王，突然间两眼一转，发出另一种光亮，凶恶杀人眼神唔见嗰阵，等于怒气全无，佢就话啦：啊， 原来鸦片烟系值钱嘢、啊，只要有烟就会变钱。有钱有军粮救国最容易，哎，咳啦咳啦咳啦，好啊！军师你快啲讲，我哋边度嚟鸦片烟、啊？ 和不周见陆克祥心郁啦，叫佢军师当堂啊辣鸡咁兴咧， 总司令问得好啊，货盏老板佢好有生意头脑啫咩？佢话鸦片烟从来都系值钱。不过唔好忘记肥水不流别人田呢门学问啦，唔好淨係做贩卖鸦片，单一嘅贩卖鸦片呢係浅薄，咁就等于唔值钱嘅行当，最重要係自己能够大量种植鸦片。不过司令，我哋龙虎山有广阔嘅天地咩？我哋龙虎山大国完全学到古代嗰个专做大生意嘅祖师爷陶朱公一样聪明啫咩？陶朱公他做生意就最特别，买入能够贵价，卖出能够平价，所以他日日货如轮转，交易那阵啊人人叫好，赚钱多到富可敌国啫咩？陶朱公他做生意的手段呢，是从最平到最贵到一手包办嘅啲。报告司令，我哋如果种植鸦片到出卖鸦片，一手包办。咁就等于陶朱公一样聪明，从最平到最贵，买入有优势，卖出有优势，等于潮水涨退一样厉害咗咩？任何人无法阻挡，初三十八，高低尽刮，所到之处，任由我哋去尽刮啦咩？ 讲到兴奋嗰阵，和不周用两手做出用力刮钱爬钱的大动作，成了大堆金钱已经到手的样子。 报告司令，陶朱公做生意厉害，就厉害在出入都让小利，实质他最终呢是会将肥水半滴都不流进别人田，他的让利最后除了他冇人会得利，那就等于让利是假，获利是真的呗。 军师和不周抛出一番赚大钱高论，山国大王陆克松越听越开心， 哈哈，可那是咯，我明啦，做生意同最平到最贵，一手包办最高明，我哋自己种植嘅鸦片烟就系最平价噶啦，我哋再直接卖俾各地鸦片烟馆。等吹烟的导游日日吹食鸦片，咁就係从最低变成最高价钱啦。啊哈哈哈哈，好好得喎，好咁商家老嘅祖师爷陶公子諗得真係絕好极啊。喂求下君先，那个货盏老板他知不知道你是军官的？ 明知陆克松讲错了陶公子，专登不讲明更正的和不周被问到，立即个郑重其事咁答： 报告司令，下官未得总司令批准，绝不敢私自露出真实身份的啤。 可啦，咁就啱啦。我哋要提可啦东方军探子，佢哋唔会轻易放过我哋噶。 下官谨记总司令训导，遵照命令。 坐住用手挖鼻屎嘅陆克松，一边挖就一边答啦。 可啦，咁就啱啦。 高兴嘅陆克松忽然间又谂起有事要急问，即刻停手挖鼻。 可拉货展老板，我想直接去见佢，不过又唔放心佢嘅为人。你睇有乜嘢好计、啊？ 和不周就答啦： 哦，总司令亲自接见货展老板啦。呢一层呢一层，我睇都得嘅。为咗更加慎重起见，计我话。第一，多派靠得住嘅人保护；第二，会隐瞒身份；第三，对靠得住嘅部下宣布嘅地方亦都要声东击西，唔可以讲出真实地点；第四，打前站由客官带一班人到达先做试探，咁样四管齐下，就系来有影去无踪啦。敬请总司令大可放心前往接见，同对方高谈阔论，饮多几杯，再落命令都未迟了啤。 果然几日后，和不周又出现在清水湾的容记货展。这时的货展老板啱好同人合股扩大经营，增设酒楼旅店。货展老板已经超出做山货生意，桂海荣老板由于出资本最多，是最大股东，是老板的老板。而家和不周以外地大商家的身份和桂海荣在酒店里头饮食议论。只见荣老板笑着对和不周就讲了：和兄，你啱啱讲人无横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这两个不，我搭落啊，越觉得有味道啊！咁就等于系日间与夜间都要有钱收入先算得肥。哎呀，太有意思啦！钱呢样嘢实在太好，太过瘾啦！ 有三分酒意嘅和不周就笑笑口讲啦：， 哎呀，钱银加女人仲过瘾啤。 失声笑出嚟嘅容老板一拍大髀就话啦：，啱啊，啱啊，讲得妙，小弟真系佩服啲五体投地啊！嚟嚟嚟嚟，呢一杯系小弟敬和大哥嘅。两个由一饮而尽，跟住将酒杯底向上，清楚表示一滴不剩，真正干杯。兴高采烈，互相满意之后，又坐翻低。呢阵时身负重任嘅和不周就突然间叹口气话啦：， 唉，人生难逢一知己呀、啊！ 容老板就急忙应啦：， 啱啊，啱啊，啱！ 和不周认真望一下对饮嘅知己，再向东南西北扫视一圈，确信四周围决唔会有人喺度偷听讲话嗰阵，突然间面色一沉，连把声都变埋咁滞。 我话你知。桂海荣兄，我唔系做生意嘅商人，我系龙虎山大国总司令最信得嗰个人啫，系军师。我哋总司令想亲自见你啤。 桂海荣一听，几乎吓到向后倒褪几步。 唔系嘛？ 咁真系好彩，好彩啦！直头系睇见天神降临到我哋商家佬头上啦！我哋商家做生意买卖之人最怕俾人虾嘅，历嚟最需要有枪炮嚟保护。生意越大啊，越想揾靠山。 和大哥，请先接受小弟一拜。 讲完，容老板啊嗱嗱声起立，拱手三下，低头三次。和不周就哈哈大笑。容老板又话啦： 和大哥。你睇我呢一大地区，以前系东方军管辖嘅，而家东方军撤退到冇晒踪影，咁分明系怕你哋龙虎山嗰个军队善战勇猛啦。 嗱，睇嚟蓝天明呢就捉到呢个军师入靓噶啦，不过会唔会节外生枝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